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笑着，请问你是否看着我的爹娘？我家就住在妈祖庙的后面，卖着香火的那家小杂货店。这户女婿是来自鹿港小镇，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？ 千百个热情的笑容，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的打动，我却忘了你一直在我心中。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在拥挤的人群中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光荣。 人纷飞，爱相随，哪怕有一生去追，我要怎么能追得回？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要怎么有路可退？曾经深情你给了谁？幻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，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，一生情只为这